有温暖的好听声音的蔡淳佳带来的南屏晚钟。他非常的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呢将这份兴趣保存了下来。在他还没有正式出道之前呢，就一直在民歌餐厅里面唱歌，而餐厅呢算是他人生里面的第一个小舞台。虽然在外表上面他跟其他的玉女歌手比起来呢显得有一点点逊色，但是老天确实给了他一把非常好的嗓音。接着来听到这首曲目，同样是老歌新唱的作品，来分享到曹格的姑娘。 姑娘看来很熟悉，我在哪里见过你，我一下却想不起是否在梦里。姑娘家乡在哪里，竟会如此的美丽，哎呀真的好可惜，该早点就认识你。在梦里，姑娘家乡在哪里，竟会如此的美丽，哎呦真的好可惜，该早点就认识你。 歌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征服了我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采 茉莉花？从天上掉落到我的家，何为多美丽的？上天赐我这朵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爱上它。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我的茉莉花，我的茉莉花。 上最不卡我做空洞的爱扑中我怎么没满的志偏偏只到爱令我无你知爱会作行我能最不刺激致假使作行我还得空想定情意爱会作行我能喜可口中变特别感到狠狠的伤心作闹意他逼着我等呼吸向耳边残伤些伤乱乱乱君子债破火吹不走宁愿他加上最不加我最无怨空洞的爱扑进我真理乱马乱刺偏偏知道为令我梦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女艺人的年龄都被看作是一个秘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她的胆子很大。资料上面呢，清清楚楚地写着她的出生年月日是1957年6月7号。但是即便如此，在听到这首 After 17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她好像只是一个刚刚过完17岁的女生，骄傲的自己长大的女孩。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轻易接受谁的邀请。自从那一天起，

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来带你分享到水木年华他们的这首《快乐原诗》唱片当中的比较独特的一首歌，光听开头你可能会猜测这可能是哪一首爵士乐，有懒洋洋的感觉。不过谁让他们是水木年华呢，这首歌终究还是没有摆脱民谣弹唱的固有的风格。 快跟我离开这城市，别让他们看见，这里有温柔的风，星星是快乐的眼泪，篝火跳舞吧，我们一起做着游戏，累了你就躺在我怀里。来呀快来呀，快乐原来那么简单，有人若是提起了金钱，就把它把它赶出去。来呀快来呀，快乐原来那么简单，就躺在我怀里。来呀快来呀，快乐原来那么简单，有人若是提起了金钱，就把它把它赶出去。来呀快来呀，快乐原来那么简单，请你不要问我怎样才能找到它。 以为清华大学出来的男生就是只会死读书的，水木年华就让大家打破了这样的印象，也让喜欢怀旧的朋友呢又一次想起了曾经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的曲目。接着来分享一下顺子很国际化的唱腔，不想一个人。 I'm with you.

这是方大同的小小虫，最后来听到陶喆心乱飞。 才是对。 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不

寄给回不去的昨天。道歉，每个人夹杂在这命运的浮现，却总爱走向不快乐那边。把成长脚印贴上一张邮票，寄给那些不去不拿，相信有天我会把爱找到。赤着脚感受土地的思考，爱情这一场接力赛跑，不断让参赛者跌倒，终点线谁给我微笑。美好与煎熬被岁月剪成一张张邮票，我们的地址写在新的一角。每个人手中握着一条感情线，却无法掌控感情的明天。把多多思念贴上一张邮票，寄给回不去的昨天。道歉，每个人夹杂在这命运的浮现，却总爱走向不快乐那边。 北京时间14点整。